不愿站在那人群中孤独，不愿站在那人群中相遇，不愿留着你孤独的时候，才能体会什么叫等待与不安的心。想念着牵挂的你，不愿站在那人群中孤独，不愿站在那人群中相遇，不愿留着你孤独的时候，才能体会什么叫忐忑与不安的心。我真的不愿意一个人在风中在雨中走在那街道上，不愿在雪花中孤独中冰冷中想念着牵挂的你，不愿站在那人群中孤立，不愿站在那人群中相遇，不愿留着你孤独的时候，才能体会什么叫忐忑与不安的心。轻轻地疼你，只愿拥着你轻轻说爱你，只愿每次我想你的时候能够有你在身旁看着我陪伴着我。

来避风。It's yesterday once more.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这思慕又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？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？哦，你的眼神。

说你不要走，你一年365天才看到你2-3天，你既然要走你就走，我不会再说你不要走。

起舞一姑娘，往事总